望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三天两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听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寂寞每一朵都不相同，空车中陌生人与我擦身而过，有时候我会猜测，在他们的生命中，快乐吗，失落吗，谁都没有线索。我想沉坐在花香里中，窗外的云朵，偶遇一杯只有伞，也许不再重逢，所以我多感谢爱过我的人，拥抱过离开过，我们彼此珍惜过， 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my。 大型魔幻青春爱情喜剧《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宣布定档9月28号，全能人气偶像青年演员黄子韬、尹正领衔出演。那其中的黄子韬在片中一人分饰两角，全新的演绎性格高反差的经典角色至尊宝和孙悟空。主演当中的赵毅、刘天佐以及杜若溪、温馨、蒋龙、叶刘以及杨君成堪称是性格角色小分队，也将为观众带来惊喜。那好音乐不断，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阿杜《天天看到你》。 爱是场误会，关于你不确 倔强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得很坚决。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比如说用什么爱你。我们就这样离去，我的心碎得像玻璃。我天天看到你，却产生了距离。爱越热，心越冷，越安心。也许只是我有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我狠心面对分离、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

7155 56301399-409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4MAT 可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终于无望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预订中信0316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身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嗨，各位，我们又相会在这里了。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用好音乐给你一车厢的幸福感。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叫做《爱久见人心》。在这首歌当中啊，梁静茹唱出了人心里的真实面。歌曲讲述了面对最爱自己的人，反而怀疑自己，在最幸福的日子里，永远担心失去，失去了之后才懂得当时获得了什么，怀念的时候才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这样的感觉。加上梁静茹独特的诠释，让人听起来起一身的鸡皮疙瘩。一起来听这首《爱久见人心》，来自梁静茹。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座城大人人尽眼却处处防御，你的温热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泪眼不能再聪明，疯狂的游戏需要谁珍惜，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就见人心。从一层光阴换一个世纪，沾一片苦心留一笔分离，用尽了全力只为在一起，我爱不爱你人心。你的孤单是座城的人人竟然却处处防御，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美丽，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想把彼此抱紧。我不是人

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女生动不动就叫疼？她们真的有这么容易觉得疼吗？其实啊，女性神经受体的数量呢是男性的2倍，因此呢，她们对疼痛的感觉更加的强烈。不过她们也具有更强的忍受力，所以你的女孩在叫疼的时候，她是真的疼，赶紧去关心一下吧。下一首歌来自羽泉，叫做《最美》。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每一个微笑都让我

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宣战痛淡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是命运之地的沧桑，被剩下的不堪冲撞不甘， 我们送上动听歌声的这个歌手呢，叫做林小培。在当年啊，林小培是当之无愧的主流乐坛的奇葩，既可以有像心动那样的横扫 KTV 榜单的大戏之作，又可以用摇滚的另类姿态将凡他的眼泪失陪等一首首别具一格的作品演绎的尽善尽美。只可惜啊，因为车祸肇事一案后遭遇到了演艺生涯的低谷，但林小培没有被命运打倒。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小培，叫做《那又如何》。 我无法呼吸，我忘了自己，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 碎了旋律，想不起昂斯顿兄要把那鲜艳的旗帜扬起，于是你我患难与共，哎，孤独关爱却不同中，与真相对白，直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哪怕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名字立志不容侵占， 我们再次从前把保守记录到牧羊，正义的情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里肩膀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而感到骄傲，就让怒气无忌自由的飘， 有一种力量，无人的力量，它永不言败，自我坚强， 有一种力量，照亮了迷茫， 在我身边自由的地方， 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亲人的坚信，这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真理的天气换了好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所有都是善用夺斗， 一定就相信这块前辈的路途，愿前辈唤醒彼此前辈的付出，不要让我在前辈家口中前行，改变成我的方法，交出还你我的真爱坚定，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到达了昨天，现在的锁链凝聚的火焰，把这个点火刷新记录，只能够相信我必然的英雄，这次一个真理想把你把不可能的破开的阻拦，这个世界的难，这个那个山，这个世界当中的各自的手段，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里肩膀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而感到骄傲，就让无尽无尽自由的飘， 有一种力量，无人的力量，它永不言败，自我坚强， 有一种理想，照亮了迷茫， 在我身边耀眼的地方， 现在是16:4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卫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7月15日至8月13日，福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嘉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三河交警大队全力展开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大攻坚活动，为做好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三河交警大队按照上级公安机关统属，决定从现在起至年底，在全市组织开展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大攻坚活动。此次活动紧紧围绕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核心任务，突出危险路段排查治理、营运客货车车辆监管、严重交通违法整治和加强交通安全宣传警示等内容，全力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大整治、大攻坚期间，三河交警大队将采取定点检查与巡逻抽查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查处三驾、酒驾、醉驾、毒驾，

道什么是亚洲蹲吗？所谓的亚洲蹲啊，是指在全脚掌着地的情况下，下蹲到最低点，大小腿完全重叠靠拢，臀部靠近脚跟，而大部分外国人是无法做到这个动作的。他们蹲的时候呢，脚掌着地，而脚跟呢不着地。如果脚跟着地呢，就会失去平衡而摔倒。在听到这样的信息之后，你回家是不是要试一试，你会不会亚洲蹲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谢春花，叫做《我从崖边跌落》。 我从崖边跌落，落入星空辽阔，银河不清不浊，不知何以摆脱。我从崖边跌落，落入千山万座，孤身无人无落，我们何不坚强？谁引我入冥火？谁推我入狂落？谁高举我耳朵？谁藏我一身锁？谁耻笑我执着？谁把岁月蹉跎？谁碾碎了泡沫？谁心已沉默？撕破我从崖边跌落，为何是梦还是解脱？我从崖边跌落，落入星空辽阔，银河不清不浊，不知何以摆脱。我从崖边跌落，落入丛山万座，呼声无裂无落，梦门何故紧锁？ 没有回头路，我的 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